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陈子彤，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音乐，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Hello， 欢迎收听 Car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陈子彤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彤，主持人好。 见到子彤的时候，跟我听你音乐的那个感觉不一样，我开始以为你会是稍微有点小酷的女生，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是很 差的有点大了， 对，很甜美啊，然后很这种感觉，因为你的音乐风格给人感觉还挺独特的， 是，可能音乐方面我会很喜欢那种有动感啊什么的， 对， 但是平时我其实就是很宅的一个女生。 你很宅吗？ 嗯， 你也不像啊。 就我平时很少聚会或者去哪玩啊什么的，基本上都待在家。 待在家能干什么呢？ 看看电影啊，就没事干，就待着。哎， 说到看电影啊，虽然子彤是以歌手身份来发新单曲的，聊歌的，但我先想跟你聊一聊电影，因为我知道《环太平二》你有参演。 对， 哇，好棒的一个机会啊。 对，就还挺幸运的。 作为一个歌手，怎么会有机会去参加这样一个国际的一个大的制作呢？ 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对，是因为正好有一个试镜的机会，然后我就录了一个大概是中英文的这种试镜的视频，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是需要有英文这方面的能力才可以吧。然后我就录过去了，之后很幸运的就选到最后，剩了两个人，最后就选了我。 这个《环太平洋二》你在里面的角色是？ 我角色其实不是很大啦，然后就是一个，你知道《环太平洋》它是一个科幻电影， 对， 里面有很多制造机器人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就是在那种科研室里面的一个科研人员吧。 我发现啊，你所有的作品也好，你走的路，然后你自己的性格都好多反差萌啊， 就是 不一样， 喜欢东一下西一下的，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很独特哦，这女孩跟想象的不一样，很有意思。 对，就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怎么没个长性，觉得哎好像有的。 演了少年。 对对对、少年是我第一次接触演戏吧、然后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客串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也收获挺多的、就是让我觉得演戏好难，因为唱歌它就是只是声音的一些展示、包括你舞台上可能是那几分钟的一个展示、但演戏的话就是声台形表各种方面你都要面面俱到， 对， 要不然你就是演的就特别不像。而且演技特别难的一点就是自然，就很多人会有表演的痕迹在里边，那就会特别假。 以前接触台词课的时候啊，老师就会说、哎，念段台词，然后我们就像念课文一样，老师就会说你可不可以说人话。 对对对，而且 这种感觉， 对，而且你每一个角色不一样的感觉你真的是要去代入的、就是演的真的要像，看不出来像演。 但这种演戏的体验会不会对歌曲的创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暂时还没有， 只是一个新的路子， 只是体验了两次而已。对， 那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也愿意尝试喽？ 肯定会。然后我希望去能够多学习一下。 那以后就会变成多栖发展的艺人？ 对，就可能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掺和一脚。 哎，我知道你是为游戏做过很多的曲子，影视方面有吗？ 影视有啊，最近发行的那一首《Amazing》是给《傲娇与偏见》这部电影迪丽热巴主演的嘛？ 啊，我知道张云龙的那个。 对对对。 哦， 你看，我记得是迪丽热巴，你记得就是。男生， 哦，对，主要是你把美女说完了，我就只能说帅哥了。 对对对， 那三月份也是刚签了新东家，感受如何？ 特别憧憬的一个公司吧， 对，环球音乐嘛， 环球音乐它因为在全国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吧，对，艺人非常多，然后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很多歌手都是在里面，像国内的我前段时间福利也很好，去看了张学友大哥的演唱会，包括谭校长的，然后像国际上也有很多 Rihanna 呀、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偶像，所以能进入环球也是对我一方面也是个肯定啦，然后就自己觉得很兴奋很开心。 还是因为你有才华，我觉得 不敢当。 那签到新东家再发单曲会不会跟以往有一些些不一样？ 应该是吧，反正我之前因为经验也不多，我是从比赛出来之后这是第一次算密集的发歌吧。环球音乐就是很专业嘛，它的基础资源啊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工作人员都特别上心，所以我就觉得挺轻松然后挺愉快的，就不需要你操特别多的心。 在创作方面你可以更专心一点， 是，对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就要聊一聊单曲的内容啦，一会儿回来。 旧模领口也没有闹钟会被我干掉，摆了我的床 right now， 天晴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个大气暗号，对自己说个你好，珍惜属于我的世界，面对整个世界还在等什么，很多会拖慢进度节奏，或许很享受但这不适合我，期待着高手过招，我不缺好礼貌，很多计划只有自己安排好了才算可靠，懂得把自己靠，把自己当成 superhero， 属于我的地球需要我去救，就算现在是 nobody， 未来该掉很有缘分，就不能浪费青春。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杨惠妹他们都有编过， 对，都是天王天后的应用， 对对对。 所以大木老师对你的评价是， 大木老师应该也快哭了吧？时间太紧了， 时间太紧了。这一支 MV 拍摄的场所，听说是一个灰尘密布的地方。 对，是一个。 我本来还很羡慕你，突然觉得说你去打完怪兽回来又要吃土也挺累的。 对，那个 MV 就是我们选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破旧的废弃工厂，然后里面就全都是灰，就是你跳一段舞下来之后，然后我就擤鼻涕，里面全是黑的。 我的天哪，这是 MV 真的是诚意之作，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首歌的感觉就是跟以往谈爱情的现在年轻人的主张不太一样，现在可能比较主张这种大胆爱，勇敢追， 是。 但这首歌就是告诉你，女生嘛，你要含蓄一点， 对对对， 你不要太过的怎么样。 是，这首歌其实就是也是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爱不一定非得说出口。因为就是我是一个可能稍微有点理智的人，比较崇尚平淡生活的，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什么非得搞点惊喜啊什么的，所以我音乐的这种感觉也是这首歌会比较冷静一些。 其实曲风没有让人觉得那么冷静，但它的那个歌词的意思真的让人觉得说意会比较重要。 对对对， 跟你比较传统的这种感觉也有关系哦。 也有一点吧。对，我是部队长大的，像我家庭基本上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都是从来不会说出口的。 你的爱情观也是说这种比较含蓄的，不会自己去表达的吗？ 看，不一定。对，我有的时候也会挺主动的，应该。 好吧，整体下来就是说陈梓潼是一个真的很多变的 精神分裂， 是一个很勇于尝试的人，要因不同的事而做不同决定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 Don't See 还有一个单曲关注的也非常的高，叫未来。这个歌的前奏就是那种很未来音乐的， 对， 那种感觉很跳跃的那种。 对，这首歌是新发的，它曲风就是有一叫澳洲卡哇伊这个风格，好多人应该都没怎么听过，就觉得哎，不就是普通的一个电音吗？但是听进去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这首歌主要着重在编曲上面了，然后就听起来就好洗脑，一听上去我的未来来来来来就是那个电音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挺上口的。 我知道梓潼就是音乐制作专业上毕业的，所以你在音乐上面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 反正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这次合作的制作人也都是挺有前卫想法的吧，他们都比较新锐，想法特别多，所以我跟他们讨论起来会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也会把我的想法尽全力的告诉他们，他们帮我去实现。 这首歌就是听后非常的正能量爆棚的一个感觉。所以生活当中你是这种很乐观的人吗？ 我还算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给自己一些鼓励才可以。 所以比赛之后是会有落差感的吗？跟之前的生活 会很不一样啊，毕竟就是你的生活也是会多了一些关注度什么的。那当然生活肯定是比以前好很多啦。随之而来就是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去考虑你的未来的方向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比完赛我也没有马上去签公司啊出歌什么的，我就是做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吧，就可能没那么急。 虽然尝试的东西很跳脱但是步调还是没有那么急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梓潼的这一首新的单曲，叫《未来》。 偶尔也会想念你的坏坏坏坏， 又忘了随时保持联系 Remember 要乖乖 Oh please don't try try Want maybe 我跟你 bye bye 我喜欢你你也刚好喜欢着我我伸出右手你也默契地伸出左手我拥有你你也刚好拥有着我我需不需要干柴也能生出烈火爱这个词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何乐意牺牲起你的自由这一刻值得也爱这个词虽不轻易说出口怎么代表我的爱打折扣你温柔早已经把我失踪 Brand new babe 感受着当下提醒自己别再犯错 Check out my watch I'm a girl with my granddad Dance on my side We do everything we want Meet you see Give me 你手心握握手 Everywhere is Paris 说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音乐我早已分不清Fresh out, then we go down. 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 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Help me, help me, ain't nothing wrong.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 爱这个词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和乐意牺牲给予的自由。这一刻值得越爱这个词虽不轻易说出口 文明礼让安全驾驶不急不躁注意行车安全大家好我是陈梓彤 其实很多人在你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跟周杰伦老师有很共通的一点就是中国风像你有一首单曲叫观音阁 对 它的中国风的元素就非常多 观音阁这首歌也是我之前就一直特别想做的这一次出的这首歌、观音阁是我第一首选定的去做的因为是中国风嘛杰伦老师他很擅长的东西 对 我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包括做一些不同的改变所以我当时在去编这个曲的时候就是跟制作人也商量了很久包括改一个编曲就费了3个月的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它更特别一些所以出来的结果我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你会怕别人给你贴一些固定的标签吗比如说中国风啊什么的这种 R&B 啊这种的标签吗 我会比完赛之后大家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不是要做说唱歌手第一人什么什么的、想说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做说唱歌手、我是很喜欢说唱这个元素这个风格但是我当时节目上面也是毕竟节目嘛 效果嘛 对对对、 大家都懂的 就是说我的确是很喜欢嘻哈啦、但是元素风格融合的太多了嘻哈不单单只是说唱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很多新的风格一起融在一起 所以现在有没有哪位音乐人或者是哪位老师是你比较想要合作的 周杰伦 这不会是你张口中来的台词吧 我真的是其实还挺想跟他合作 一下老师你算是跟他合作过了在比赛的时候 不一样嘛、对那个是都是翻唱他的歌曲或者是什么、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全新的作品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都知道汽车的元素还是要有的、所以要问一下梓彤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车 安全一点的车安全系数要高一些、 然后再一个我很喜欢旅游，每次看别人拍 MV 在那种海边哇、哦、开着跑车， 你是不是就有落差，人家在海边开着跑车、 哦、真的 阳光沙滩，我在废弃的广场吃着土 对 看着蝙蝠， 真的真的有蝙蝠， 真的有蝙蝠、啊、 我跟你说我们拍的时候真的有蝙蝠 你是不是说我在拍吸血鬼日记吗 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开着跑车就是那种阳光啊椰树啊什么的海风啊，对对对就很爽 我觉得一般开这种车要不然就是美式很复古的那种老爷车、嗯、 对对对 方方正正的，要不然就是跑车， 对对对， 你应该比较喜欢那种敞篷的， 对对对对对，必须要敞篷 音乐人嘛，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嗯、然后跑车也有了，阳光沙滩也有了，那你比较想要听什么样的歌？ 你说我自己的吗 可以啊，你要如果要推荐你自己的歌的话， 未来吧， 未来， 对对对， 就是我们之前听到的， 对对对。 那如果推荐别人的歌呢？ 我很喜欢有一位歌手叫 Pharrell Williams， 他之前不是有给小黄人那部 啊 动画片有做歌曲吗？ 啊、 对对对对 啦 ，banana， 对，他有写一首歌叫 Happy， 听上去就很 happy， 哦对 ，Cause I'm happy， 对，就好适合这个歌，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可以不用在这儿，我们现在就去阳光沙滩 happy 一下， 对， 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真的。我现在能够了解你整个的这个状态。对，其实你的人还是那种很阳光会很嗨的、 嗯、 然后在家里又很宅的， 是 多面性比较多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让你形容一下你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你自己？ 精神分裂 我就觉得还蛮贴切， 对 好像每个人都有精神分裂的一面，只是看这个面多和少而已、 嗯、对。 那下半年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跟粉丝们分享一下。 是因为我这次发行的这首歌其实也是宣告我又回来了、 嗯、 对，然后那做完这首歌的宣传之后，我应该会开始马上就进入我的专辑制作吧、 嗯、会有正式的专辑推出了， 对对对，希望今年年底能跟大家见面，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对，我也很期待。 对，这张新专辑那这几首单曲会录在新专辑里面吗？ 如果有时间的可控性的话，我希望是全新的。 对你来说我觉得又是一个挑战， 时间还蛮紧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梓潼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啊，那大家不要忘了支持梓潼的音乐，当然还有我们明年要上的这个环太平洋二， 耶、yeah. 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表现，加油。 好，加油，谢谢， 拜拜喽。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